过我身边没有你，生命有什么意义？和你相聚，和你别离，留下的只是回忆。如果我身边没有你，生命有什么意义？不能忘记往日甜蜜，留下的只是生命有什么意义？不能忘记往日甜蜜，留下的只是回忆。生命有什么意义？不能忘记往日甜蜜，留下的只是回忆。